笔记呢？ 毛笔。 毛笔。 毛笔。 哎，毛笔， 毛笔，毛笔，毛笔，毛笔，哇！ 里向个潘经理是气呀！什么子？哦，胡同上的高小不会的编制的，丁丁恶人们身后是毛笔，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黑来，等到看看毛笔呀，毛笔呀，把这像粪笔。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时一生，我啊，听雷自打耳鼻风。一十根头发，九根皮下腹，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子要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们侪讲我难看，你来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个三姑娘生个漂亮么？谁来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很大，得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向。有请新贵人，有请胡同啦！区区胡同啦，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球当蛙人，离皮内斗出门，直到今朝无音信，我带着故事。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不新姑娘，狗家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楼三的二，说那个叫韩队，不晓得没诚信，对狼打了女娲军，是狼抓到了红海青，日子两个先生说我。这些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语气呀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语话。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落千金送入洞房，害人谁不太出？糊涂郎，我门关过，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针，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姑经理，姑咋个？三姑娘来天方金针。只觉得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的嘛，不是呀？ 根本得天呢，哪接天？马上就没接天。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五百白发，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不接天放金，比土放金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金。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破难为人。总打开搿张饭食，等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破难为人，你两家都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放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俺也口里面孔么热过去呢？搿个人呐，你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看，没看你背你一样滚。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铺进你背影来哭啊，真是心房里逼逼心。 那心的是哪个家？哎呀，这份里面放进天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哥什么觉得夫妻这样。那新娘不个家？哦，对着刚刚天特放进我自个不喊，我们铺那位人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见过你我无位子，当时我让我哭里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挂事情上给。哎呀，自个夫妻子呀，铺上个那位人呢，快点把这个去，让让铺进里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上得一上一刀，所以把这来个目光盯来上头了，郎心，你这分金千不必。天哟，那么不叫啊一年呢，说你铺进来整个斧头上甚至半夜分身上 跟你忙着上头可没哪扣得紧，你眼睛盯了我头可没哪扣得紧，你们分扣进斧头上的扣得了清清爽爽，中档次高些哪扣个你的一颗么啥叫内扣标志漂亮，扣的斧头浪啪碎啪夹射生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搞不着这搞不着这搞不着这 扣进的这个压力动线口，这扣进四个上门进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子做手指，没啊没好一个都嫌怒啊，对死我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放大了， 那得写不出来子没准啊，我水是舞动了呀， 这被踢你的学生弟母，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女爸爸爸啥谁谁是我呀， 也害得了自个一个糊涂了，我当时一上一到送进去的来让我门前可以办好我，自个一个糊涂了也是你来办好我，弄得我我也弄来办好你了还玩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现在你这个标准这个漂亮子弄西亚服为特的对哦、 啊、哎呦个绝无听不懂子啊 我也不能呼吸了特呢我就不白发呀我不特呢是也去吃胡丝给 那个更高兴熬过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告诉你听哦那一天我在解放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我上他们长大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辅导长还是那份特高兴、哎、我说雨刮没准分特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谢我的非你懂的你看哪我说雨刮你们非懂的我把他这么轻为也懂的我总不够特服气非干嘛这个我领了这家不能一两银子非你理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雨刮你这雨东的你们不晓得给中人的口啊我们的妈妈烧饼做做谢山以风吃一不雨落的衣服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特得去高兴你我们人民那份长到米空一百嘛这糊涂了你真是阿哥讲谢山份雨刮份份为日份你是个这份我送上批子的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 吃故事 哎吃故事 说个点名长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都得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了你刚才进来的人光我一见到朋友圈里拍板的你以为非要按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我们他朋友圈里非要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莫不认亲与谁明送过举杯敬仰啊门哎送一佛口内吼八大雷背这等安的兵西雷挑翻啊真我真不白发了这这个样子哟、啊 这个一回我们无人明白长到外地上是讲必告假婚立个个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傻傻地地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关照我也做了礼不忘你太太我偏偏外地你心为所以我告不了是讲二十讲内裤的浮动了 亲弟不能搞不清楚那回事你别哭妇女们还刚给那你俩到底是否配了你想的你不能搞你亲自搞别吃我们能搞你激动的搞内裤的搞二些你别伤心的对你别哭的啊你搞不是我们家生日福家人死日福家居不那个呀你妇女们呢等我追吧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那副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夫叫个一两银子水的刚抱抱水抱光个嘴这个我告诉你挂的饭挂那个子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在那去动银子亲啊走着打抱着肯放个板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皇帝你才肯放我白皇帝去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白不脱个对换了外周身来谁大胆门首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了我呢 去呀？ 你的罗大去哪里问我五娘子？这不是干什么为娘告保？ 后来侬父母再一说嘛的哩、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做你这根本是俺做完，但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呀， 你都如了亲啊！哎呦，我靠奶奶，不亲家嘛，在半路里去等他娘娘。 我也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处，明的别个糊涂不让为呀？靠，根本难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狗米不会啊，会不脱完。 哎呦， 你别哭娘，别哭。公公呢这个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南河客。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南河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 啊、 你不要喝奶，我分光我了哇！是个，你带过来给打腿，你两家就做个光明夫妻难可呢。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嘛？这样。你们是了理想，我的门啊的在国展铺我困了啊的，你理想嘛，我在高浪上去忙忙设备忙到不接地呀、啊、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人是为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和你这不罪不罪，我最近不会偷了你，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个的毕竟把子当做事情，我们每次的位置要勾引我儿子，说的我们的两个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鸭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啊哦、福都老真是世高浪像下雨的汉人啊，我们去只肯睡了我走，但是高兴的我们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士去，我老清楚看见我带少大伙去的张道谢等我个情况送去我个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问题这两点了，也没搞不糊涂了，也没围出去这么的地不往一套套围出去这就该搞不糊涂了，对你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根本那米空那口子嘛，您啥都的嘛，我还是鼓励这样。根本那您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离弃，夫妻也可以是的了，真有个你家大狗叫。别个赣州一乡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浪啥干的黑人，肯放我办，我是不个男人哪家，你分有俺也有，不肯俺也肯，我怎能够有自家命苦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他睡他着死，你认为温差胜出我一定会的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的搞不糊涂了，我批得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仙二仙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里面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位云春街。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真的搞是不边际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的。真定搞不理，这个搞不理嘛，总归要有上春后了，一出你的一子啊，打浪！ 你那叫我打浪个讲，那比这十八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最三浪四浪不打浪个，可是我比十八人啊吃高了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那些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不上谁，看不上谁。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死啊！ 是。 水饺我写出来，落个男人喊高主喊大山个叫，喊个干主一下没喊我喊你大郎，你喊我大山，两个的大的落得是落得这个，又大啦， 落个大山啊！我说这，大郎重情大事接着，听听我一个字幕。小云小姐艺术风采主义，那么你三个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在军帐内

云当时听 你 光 不是不是我去我是今天老高吃 是啊是啊来来来看一下屋里去屋里去还有缝隙啊把那个螃蟹给招呼屋里坐一下行行行你们行 外家子打到里向一口房间不都是来个病房但是当烧的干干净净拼命一扎袋子周瑜两扎保姆凳子哦呦三栋扎上可是动的不放人健康 这就是椅子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樊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樊先生啊、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去搞民八道我就但是现在读大学是非这个和非卖句了动地啥人称他是爷娘没动地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也有没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爹就被你搞打的嘛你搞擦皮了擦擦皮了擦脸了 爹地妈妈在动地上面的这个先后是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口中来了先来是你屋里向眼睛是我下半生是在来排队的先这个先后是外边的口口没光闪一旦半天下来爷娘我刚供应我变五折了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个人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太郎向自个吃完后背坐挪起来三十一的大大夫大神仙抓捕所一开始从来来反正请喝下 外加这个杯子你过去的上天连个个杯子能将坑压激活与激活不不不我治不够不够你 总是得说阿宋毛毛总是经常啥样样子的压进过来反正是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带老弟猜他智慧当着那北郊日里我给这杯子的碗道是的打得清清上上我也不放心大概的超不跟水在汤阳光里下一直不离背啊金银铁腿那么总是放心够了大哈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神意这个谁是都写了手背都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俺在东大会把开始吃那个事情好了第八我欣赏我的该懂的典型的别等了给他太大意吃松吧那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放心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沙直播阿素拉黑了一笔的看等待一代这他了似乎他一个人不受伤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下得来百姓上好但是两方就对立的仇恨了还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沈德子们多长子了往你的鼻子上 可万家子好让他有上帝哪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门上第二句么杠上哪会的上上一句闲话才门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口袋子浪向一枚金子过浪向插着一张三寸女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这张照片浪向的人虽然门是一个外公娘啊想啥与海我这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他的非常自由非常的自由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哪个故事我最要听了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这个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外国人带你拍的。那么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你看，这个鼻梁一条线。 嗯。 啊是，虽然有一点点窄。 嗯。 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后来你就不晓得，拍的照片才是好玩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比好玩。来来来， 喂喂喂，你在听啥档吧？三个面孔五分钟两行的黑子马子挂屁股啊！ 哎，阿哥子，恭喜我这个人办了，别让有点太意了，阿哥子。是不是外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我那个姑娘门这个袜子盘打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如果各位先生，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生气一样，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讲，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垮，胖说是门里晃一下进来。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刘大兴吃午饭吧。 怎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12:30，要进李先生。不不不不不，我要问一下 刘大兴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李先生，我吃5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没个官儿。对对， 老先生口气上5块的业务之前叫我打出来，趁新老很不得往那石头台来的，但是该子反向的中国一点走不成，但是不养不上，一心地把那个小猪的炕头不离多娘个母亲，那老烦的。台子上像一张旧报纸，灵机一动，细想想看，5块的拍起来，忙着报纸下的一看，那范先生他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风险还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少喝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了。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的金子一分5块，很深一点的5块呀、啊。收拾各位姑娘鱼的就是破人勾一夫妻。那个为西上家去子弄金子真应该为送的上个礼物不能。但是我里想一定是西你叫我送啥呢？哎，科技是高涨这批的西洋上子。刚放各位白先生，看搿张照片是完成在世上好汉，其他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看里头两行的一切事物，眼睛中来着。照片拆开，拿张旧报纸拿过来，捏里向得出来一张5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5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先生说的快，搿么呢哈，要讨好个。一开后窗的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拿张照片叨叨的星星，拿板子搬一搬，换个名字像坐地子刚坐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什么子啊？俺是樊小雨，没事忙去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嘛。趁风心上顶上忙去的皮夹子，一口水里像是生翅膀，哎呀，不一样啊。刚刚报纸里向有张5块的了，还想到该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班里头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哎，高寿司里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里头不知啥地方来，哈，一个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啊。有啊。

告辞了， 送公公， 免送。 你出来，哈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再会。